7月21日，大兴区鸿门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全新的一周，11点01分，在北京这样的天气当中，让我们收拾好行囊，心情当然也要同时准备好，开启非常美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新的调调来自于姚谦作词，谭雅、蔡健雅作曲， SHE 成员黑笔田馥甄演唱的歌曲。熟悉 SHE 的朋友呢，应该会知道这首歌曲最早收录在他们200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女生宿舍》当中。过了15年之后，在2016年的时候呢，田馥甄当时又重新翻唱了这首作品，然后呢也是收录在 SHE 的纪念 EP《永远都在》当中。这首歌可以说是田馥甄10多年歌坛生涯唱功逐步进步的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明啊。 在最开始的那个版本，也就是怀旧版本的 Too Much 当中，当时只有18岁的田馥甄表现的更多的是年轻的时候为情所困的那种伤感，还有一种无奈的情愫。而到了2016年的所谓的新版的 Too Much 当中呢，已经有过6年单飞生涯的田馥甄，是以一种全新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有一种爵士乐轻摇滚的风格，以及更加成熟的唱法，表现出了歌曲当中应该有的那种愉悦感。今天这样的天气，今天又是星期一，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慵懒，有点睡不醒，有点困顿。OK， 这个时候来上一杯咖啡，从味蕾到精神，整个彻底的焕发起来啊！传说早在7世纪，一位牧羊人发现羊吃了一种红色的坚果之后会显得异常的兴奋，这便是第一棵咖啡树的发现。而直到16世纪，阿拉伯人经过也门摩卡港将咖啡豆运输到欧洲，再到后来发展到全球，咖啡这个拥有着千年历史的神奇的饮品，在世界各地呢都可以说有着它的独特的文化。下面这句话大家应该经常的听到，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每一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偏好的风味，体会一个城市，有人说最直观的方式呢就是走进当地的一家咖啡馆，在空气当中满是烘焙可可的豆香醇，温暖的气味当中品上一杯特色的咖啡，就是对当地最好的一种了解。提到咖啡，下面这首作品很经典，也很暴露年纪哦。会唱的朋友，走过咖啡屋的时候，你会闻到怎样的香味呢？来，一起唱。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你我就只像是在这里解开了相约的序幕。 非常经典的一首《走过咖啡屋》，最早的时候是在1989年出的一首单曲哦，曾经在很多人的儿时记忆当中都是非常非常红的一首作品。走过咖啡屋可以闻到咖啡屋当中的非常清香的咖啡香，当然走过咖啡屋你也可以看到咖啡屋当中它的装潢代表着店家的品味。今天我们要去往的是英国伦敦喝咖啡。 What？ 去英国喝咖啡？ 还真的是大家熟悉的哈，英国就是喝茶的地方，这是众人皆知的。但是从17世纪中期呢到18世纪初期的时候，整个伦敦全部都是泡在咖啡馆里而不是茶里。那个时候的英国的男人由酗酒改成了酗咖啡，或者是两者都有之，在酒馆里当中喝醉了就跑去咖啡店里改喝咖啡清醒一下，然后再回到酒馆当中。这是那个时候的事情哈。英国的第一家咖啡馆出现在1650年的牛津大学，是一个黎巴嫩人开的。而到了1700年呢，伦敦的咖啡馆已经高达了2000多家。咖啡馆作为大众提供平等交流对话的场所呢，可以说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咖啡馆从一开始就带有着明显的圈子的特征，当然这个圈子也是加引号的啊，所谓的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的跟你的很多的好朋友，包括你谈生意的伙伴，都会选择来这样的一个地方去谈事儿。几乎每一个咖啡馆在那个时期，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1650年到1700年这个时间，全部都有着自己固定的一批客人。开放的咖啡馆呢，也是打破了以前的一些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上呢，做了新的划分。到了今天，我们再去英国，再去不同的咖啡馆当中，你可以看到属于伦敦的影子。提到咖啡，很多作品当中呢，都是跟咖啡有关的。比如说下面这首，好像很适合英国，因为有咖啡。还有茶 tea， 咖啡 tea on me， 我爱你。 你的眼泪惊天动地，神经兮兮。 啊啊，在我怀里亲亲 baby， 甜甜蜜蜜。 啊啊，刮风下雨，风和日丽，形影不离。 啊啊，陪你吹风， 陪我淋雨，打个喷嚏。恭喜恭喜。 很可爱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周华健和苏慧伦合作的咖啡 Tea on me， 我爱你。有的时候咖啡店当中要有这么多的孩子的欢呼声，内心应该是挺复杂的，一方面觉得孩子像天使一样很可爱，另一方面呢又会觉得来到咖啡店当中很希望有一点私密的环境，谈谈事儿也好，或者是看看书工作一下也罢，但是这样的吵闹声有一点好吧。希望我们要去的第一家咖啡店不会有这样的感觉。首先要去的这个咖啡店呢，叫做蒙莫斯咖啡。 因为是第一家店坐落在考文特花园的蒙莫斯大街上，所以呢这家店呢就直接叫了蒙莫斯咖啡店。这里呢也是英国伦敦最有名的独立咖啡店，是伦敦地区呢最受欢迎的咖啡店之一了。这里的烘焙和混合的咖啡30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咖啡店当中的音乐很重要。 沿途是物壮凝望，忽听到三月声，无人留看变得更清，一转眼闪过影，谁人藉撞我面，跌向废纸的之后，我却看到绿洲，烟雾乱丝乱乱望逃避入梦。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洗不清挥不走撞去的为何遇着这狂祸 Big big trouble, dark trouble， 走出跑低潮在去的 Big big trouble, dark trouble， 从来未想这样好过。红手早已不见影，重回路上抗争冷静，想归家去洗血迹，摇摇撞撞脚踏无力，挨到了正打开监，我却看到背后那个杀手正回来，明明是你。Big big trouble, dark trouble， 洗不清挥不走怎么回头。Big big trouble, dark trouble， 为何遇着这狂祸。Big big trouble, dark trouble，走出包袱低潮就去的 Big big trouble dark trouble， 从来未曾这么过，每日上路过风险有几多，故事和人物怎么做。为何遇着这狂祸 Big big trouble, dark trouble， 走出包袱低潮上去的 Big big trouble, dark trouble， 从来未曾这样好过。 这一段转场音乐很像记忆当中的老的咖啡店当中会放的音乐。当然我们听到的这首 Double Trouble 来自于张学友的一个现场演绎。 OK， 来到咖啡店当中想喝一杯什么样的咖啡取决于你今天的心情情况。老板来一杯 Espresso，但是要 double 的。 Why? Maybe 今天的 trouble 比较多。接下来喝完咖啡之后精神气爽，这首作品带给你周一满满的能量。 Twenty One Poets Jumpsuit。

由于本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请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早上有阵雨转多云，午后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讯。溜粉很多年的乾隆谍影电影版昨天发布了一款概念照片，这张概念照出现了一名士兵持枪而立，更重要的是合金装备登场了。乾隆谍影这个电影项目对外报道已经接近了10年的历史，真的是让影迷望眼欲穿了。而最近确认的导演是乔丹·沃格·罗伯茨，他曾执导过《金刚骷髅岛》。对于指导一部拥有无数游戏粉丝的乾隆谍影，乔丹表示希望能找到电影连接游戏粉丝的纽带，我非常热爱这个项目。合金装备这款游戏最初是在1987年开始发行，问世超过30年，直到2014年还出版了合金装备5，依然大受欢迎。合金装备这个游戏系列一直以来都是因为具有电影感而备受好评，但是改编电影项目进展却非常缓慢，毕竟剧本还有特效技术都需要做到各方满意，谁也不想砸了这款游戏的招牌。再来看，昨天电影《阿修罗》向媒体和院线发布公告，宣布《阿修罗》将于昨晚10点起撤档停映。公告中没有给出撤档的具体原因，只是对未能如愿观看影片的观众表达了歉意，也对合作方表示了感谢。据了解，公映3天的《阿修罗》在中国内地收入票房4626万，片方之前宣传一直主打投资7.5亿元这个卖点，所以从目前的低回报来看，票房上很难实现盈利。至于阿修罗停映之后会不会重映，以及片方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动作，要等待进一步的消息。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女，春天呐喊，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嚣张谁先投降，谎言在上街竞权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神行观看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冬至，虚幻，当空，格格，无助。大风吹，车总不狂，天地混沌，不明真相。沉默着，或不屑开枪。越是倔强，越是悲伤。跌跌撞撞，闯过马乱兵荒，几分胆量，不卑不亢。渺渺你我，青春轮流阵亡，一腔无邪，热泪盈眶。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重新关。 词到曲到制作都非常厉害的一首《一趟》，李宇春将他对于流行音乐和对世界的思考和见解呢，都融入在了去年11月发行的个人第九张音乐专辑《流行》当中。之前呢，春春一直在思考将电子音乐加入到专辑的方式，为此呢，他曾经去了东京、柏林的电子音乐节去观摩，最终和制作团队讨论之后呢，决定从配器环节融入电子曲风。在流行这张专辑当中呢，为了突出流行的正反面，他创作的流行和一趟，而这两首作品呢，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和最后一首歌。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来自于英国伦敦的他们这个地方的咖啡馆。前面也说到，提到伦敦啊，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喝茶。那其实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初的时候，整个伦敦全部都是泡在咖啡馆当中，而不是茶里的。所以即便到了今天，大家去到伦敦，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喝茶的地方，有很多很好喝的茶，当然咖啡也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你可能不太熟悉的属于英国伦敦的咖啡店。说到咖啡的品类哈，好像很多朋友不太喜欢苦苦的，那么 cappuccino 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the amazed man. I'm baby face man. Guess we're crazy. So baby, tell me, is it infatuation? 'Cause I'm head over heels in the situation. Oh, yeah. So baby, baby, keep it going on and on. 'Cause when it comes to love, I'm nothing but a second to none. So check it. 爱情上可不是了，浓浓的眷恋泡沫，诱人的气息。 Cappuccino 来自于 Elva 萧亚轩，也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作品了，来自于他99年的首张专辑萧亚轩同名专辑当中。喝完了 Cappuccino， 在咖啡店当中好好的沉浸一下，拿出一本书也好，或者是干脆点上一杯咖啡，然后看着窗外发呆。这个时候店里响起的这段音乐是否会让你回忆起一些事情？ 我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一颗颗眼泪都是爱，都是爱。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这样浓郁的爵士调调，再加上这样的标志性的唱腔，李泉现场演唱的《情人的眼泪》。好，收一下情绪，马上回来。 我出国玩的时候，民宿也标配智能坐便盖，特上档次。 这算啥？现在全包圆装修，标配智能坐便盖 啊， 还标配净水器 呀， 还标配实木家具环保建材，还是999元一平米，加量不加价， 真心不贵呀， 还送电器。总之装房子这事儿啊，全包圆都想你前头了。 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 没错，拨打400-606-8866详询。 家装 必须全包圆啊。 具体详询400-606-8866。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本月呢，许嵩带来一张全新专辑，叫做《寻宝游戏》，当中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音量可以放大一点，想要摆动自己的身体 ，Come on。 好几年不沾一滴酒，但今夜我和你在放手。你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束缚别那么多。海中央我们的船开始晃悠，风雷惊动巴甫洛夫的狗，海浪用冲击甲板的动作提醒我该汹涌、哦、在海上倾盆大雨里，在荒野静静保 好几年不沾一滴酒，但今夜我和你在放手。你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束缚别那么多。海中央我们的船开始晃悠，风雷惊动巴甫洛夫的狗，海浪又冲击甲板的动作，提醒我该汹涌。哦哦哦，在海上倾盆大雨里，在荒野紧紧抱住你，心满意足这样沉溺，汲取这一生的 寻宝游戏当中的一首新作《浪》，整首歌的编曲呢非常有意思，包括此刻听到的海鸥叫，很符合海上的种种的元素。在《寻宝游戏》这张专辑当中呢，许嵩以极致复古的音乐语言带领我们回到了20世纪60到80年代。整张专辑当中呢，融合了比如说有 Blues Rock、Country Rock、Folk Rock以及爵士等根源性的音乐风格，加上是最新锐的制作理念，所以打造出来的是一张既复古又有些超前元素的一张专辑。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英国伦敦，感受一下英国伦敦的咖啡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咖啡馆叫做卫报咖啡馆，是一个全新的咖啡营销模式。好像现在大家看报纸的越来越少了，有些朋友呢在中午的午休时间吃完饭不知道要去哪儿干什么好。如果说你来到英国伦敦的话，就不妨走进卫报咖啡馆，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走进店内，到处呢都是英国著名杂志就是著名报纸哦，著名报纸卫报的存在。墙上窗玻璃上呢大型的字母 G 就体现出了卫报的主题。和英国通讯公司意义的合作呢，让馆内的每一个桌子上也都搭配了一个平板电脑，可以去浏览卫报的新闻内容。电子版新闻内容的设计呢更是非常的讨巧，让每位读者可以在一个小时当中就看完，或者是选择一张桌子坐下翻看当天的报纸。有多久没有走进一家咖啡店当中只是为了看看报纸，喝上一杯咖啡就可以了解国际国内大事。 我想你，我说给你，顶多在雨花之后浪费一点点糖，我都不放这种苦涩想人生。我 首作品叫《迪化街》。迪化街呢是台北市的一条真实存在的老街。在演唱这首作品之前呢，吕强从来没有去过迪化街，也是因为这首作品他去了，发现跟自己想象当中完全不同。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要去的这家咖啡店呢叫做 Cafe Vintage。 这家咖啡馆呢是由一对姐妹 Asha 和 Nadia 共同创立的。两姐妹呢开这样的一家店初衷非常简单，因为对于时尚和糕点呢，姐妹俩都有着极大的兴趣。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想法啊，这家复古咖啡馆就被赋予了一个载体的使命。从2010年正式开始复古之旅，咖啡馆当中呢小而有序，靠窗处排着一排木质的长桌，另外一侧是咖啡吧台，再往里走一些呢，陈列着两姐妹从各地淘来的复古的 vintage 的小物件。其实咖啡店好处就在于每一家店当中都可以体现出店者不同的品味。喝着他们的咖啡，思考着他们的故事。 要懂得会懂我想，要懂得珍惜我的好，要偶尔上小孩撒娇，擦肩似你只说不了的傻笑，个性不能够太胆小，要记得准时把握尾巴。 这首歌叫择偶条件。嘿，单身的你，你的择偶条件标准是什么呢？喝上一杯咖啡，好好的想一想。11:56，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祝各位周一生活、工作都愉快，拜拜。 胡子老穿的调调，走路样子很炫耀，男友的手收买我不了，拉铁的你吸引我不了。好奇爱的树有多高，这里的可爱长得小小，又说了眼睛一直对我笑。By the way， 我要先思考，条件一，要懂得最是正道，要懂得适度的讨。偶尔浪漫会分家亲的条件四，不能长得太高，脾气不能太暴躁。是谁先做了当作参考 ？No， 射手座的要先熬。 No，A B 血型最难搞，条件一，要懂得会对我笑，要懂得珍惜我的。 老公，快来，这不就是你特喜欢但没舍得买的那橱柜吗？ 真是。 哎，这不是上回出国没抢着的那智能马桶盖吗？ 哇，感情。 哇塞，这不是妈花好几千买的那个净水器吗？ 可不是吗？ 这些在这儿都是999元每平米的标配。 好像刚才咱看那实木家具也是标配。 400-606-8866，英明如我，装修全包圆，来对了。 不来不知道，真是便宜也好货。 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领，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声音有颜色吗？ 我红的 这是